之后再次穿航台湾海峡。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进行跟踪监视。天气方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30% 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星期后期天气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31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10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3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0点，升2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4蚊，升4.5；中芯国际22.1，升1.7；盈富基金27.4，升6仙；美团294.6，升6.8；阿里巴巴232.6，跌3.6；吉利汽车26.5，升2.05仙；小米集团33.2，升2.5；工商银行5.03仙，升1毫；中国海洋石油7.18跌3仙，中国平安95蚊升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594，瑞士法郎8.805，澳元5.976，加元6.085，新西兰元5.599，欧元9.534。每百日元对港元7.5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54。港金现价报17,5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3美元，卖出1,89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嘅，早前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碧桃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嘅欣平，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就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接近北角码头。花园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一段嘅车龙排到落中区消防局。咁喺九龙方面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都繁忙，龙尾就喺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近粤港湾，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圣佐治大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塞到去呈祥道接近松屋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上龙翔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反方向荃湾路去屯门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亦都系去到丽景。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龍排到近龍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一段龍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圍，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鄉交匯處的交通亦都是繁忙的，龍尾在欖口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抗疫家族温馨过新年，崔杰彤找我们什么事啊？ 过新年送句祝福说话俾公公婆婆应该讲乜嘢呢？ 梁永忠话祝身体健康， 阿欧话祝身体健康，小白都话祝身体健康。 神光第一线祝2021年大家身体健康。 系咪又系林慧想问啊？ 今次系我想问啫。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点解由赵丽如声演嘅妈妈计素贞突然之间会咁紧张嘅咧？ 你估我想见到啲仔女读书读得咁辛苦嘅咩？而家好多家长都系咁啊，一早就帮小朋友揾补习噶啦。 放松啲啦，各位家长，一家人今个星期日早上8-10一齐听实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放松下之后先至去温书啦。 关心病人都有错？ 你咁做法啦，唔系关心紧一个病人啊，而系忽略紧其他病人啊。 唔好意思啊。 要知道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喺医院实习期间做错啲乜嘢？ 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5，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成群约定展翅。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1岁嚟自美国亚特兰大嘅 rapper Lil Nas X 咧，凭住 Old Town Road 而走红啊！亦都有呢一首新歌咧，啱晒近排咧，即系放假嘅日子听啊 ！Lil Nas X Holiday。 Hey, it's a holiday. I got foes on foes and they out of control, yo. Hey, this another way. All my hit doesn't go and I hope that you know it. I can't even close my eyes and I don't know why. Guess I don't like surprises. I can't even stay away from the game that I play. They gon' know us today, yo. Hey.Can I pop this? You tried to put me in a bubble, but I popped it. Switch the genre on you, do a rocket. I got the biggest song, check the charts. I don't need them. They wanna know if I be last done. Even if I started flopping, that'd be fashion. Popping up in movies, ain't no Nazi, this ass done.I'm bad as Michael Jackson。 遠細細個嘅時間咧，父母離異啦，咁喺亞特蘭大咧，好容易啊結識到華人，佢自己都爭啲誤入歧途，全靠音樂咧救咗佢啊！本週新登場佔第十位 ，Lil Nas X Holid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8，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收到音乐 2020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 骚动音乐有波声，有烟倾，陪你度过2020年的最后一日，这两个钟。 是啦，先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生效嘅。 同一时间提提你，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嘅 post 已经喺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 IG 出现咗啦。我哋会点歌俾2021年嘅自己。有啲咩说话想同自己讲，有啲咩歌想送俾自己，唔好等啦，因为真系得今日咋。快啲上去留个言俾我哋啦。 好中意你用呢个腔去讲啊。 是不是很 announce 的？ 是啊， 宣布宣布。 是啦，所以大家可以積極地，现在可能塞緊車啊，或者等緊食飯啊，或者不知道做緊什么，可以上去我哋 IG、Facebook 留言告诉我们听啦。 是啊，我知道你有很多说话都想跟2021年的自己讲的。 嗯，我们一间都会即讲下我们又有什么说话跟那个自己讲呢。 是啊， 六点半之后全程点歌大行动等緊大家下。咁啊，今日咧最即系2020年最后一日，我估大家如果一路听住电台或者好多唔同嘅社交媒体，都会今日系一个总结自己一年嘅一日啦。 系 啦，大家不断都讲紧自己过一年做咗啲咩啊，诸如此类咁嗰啲啦。 嗯， 咁我哋琴日都讲，我哋一个好前卫嘅节目嚟噶嘛。 系啊，我哋好前卫噶，又前又卫啊，系。 系啊，所以我哋寻日已经轻轻咁样叫做总结咗少少。 系啦，咁我哋今日做咩咧？ 今日我哋讲呢一样嘢，直头要起呢个音乐话嚟听。 系，冇错。呢两个主持真系有问题噶， 捉我唔到咧。 我哋谂住2020年最后一日同你讲鬼故， 配乐系好紧要，即系作为一个音乐节目，必须要讲配乐系会令到个气氛咧，令大家更加容易投入到。 系， 所以呢一个配乐系唔可以缺少嘅。咁但系咧，即系今日去讲呢件事，因为真系新鲜滚热辣嘅，仲要同时发生喺我同阿琼身上， 我想个共同经历啊，真系。 简单嚟讲咧，啱啱 weekend 咧，咁去咗 vacation 啦，我同阿琼啊，就 Eric 啦咁。 其实呢个就系呢个故事最恐怖嘅地方，系我哋三个去 vacation。 系啦，咁咪 翻嚟。 系咁啊，咁啊，总之 book 咗间酒店咁样，咁啊冇啊，嗰日都冇乜特别嘅嘢咁样。咁然之后咧，喺寻日瞓醒啊。嘅时候， 系 收到一个 message， 就系话 delete 晒嗰日影嘅所有相。我嗰下系谂究竟发生咩事咧？咁我就问啦 ，What happened？ 然后 对方就复咗一个英文字， 一个英文嘅 vocabulary 就系 ghost。咁已经唔需要再问咁多啦，我即系嗱嗱声就 delete 晒啦咁。 我都系我铲埋垃圾桶嗰啲啊！ 全部都铲晒。咁其实嗰日唔系影咗好多相，好在我发现自己。咁跟住我就再追问，即系点样发现到咁样样咧？咁咁就去到寻晚啊，终于得到个答案啦。 系 咁件事咧就叫 settle 咗噶啦，即系揾一个朋友去处理咗呢件事啦。 系 咁，但系嗰间酒店房原来话咧，我哋喺度住嘅嗰晚咧，其实有一个女性嘅灵体咧，都系喺间房里边嘅。而呢一个女性嘅灵体咧，其实佢系即系自杀过身嘅，咁但系唔 exactly 喺嗰间房里边，只不过因为一啲嘅原因咧，佢 trap 咗喺嗰间房嗰度， 佢走唔到啊， 就留咗喺里边啦。咁然之后我哋咁啱就入住咗呢一度， 系 咁而点解要 delete 啲相就系话，因为我哋嗰晚就影房里边嘅相咧，其中有一啲咧，其实系影到佢嘅。你知道呢一样嘢嘅时候。其实你有冇一种心瘾系，不如试下睇下咁啊？ 冇，好彩我知道嘅时候，我已经全部 delete 咗啦。系、哦，即系都有啲遗憾嘅、嗯，你都啱嘅咁样。咁同埋，我有听 Eric 讲，其实咧喺我，因为我中间我系走咗嘅，系我冇同两个过夜嘅，系啦。咁、嗯、喺走咗嘅时候咧，佢话喺我走咗之后，佢本来间房得翻佢自己一个，佢硬系觉得人望紧佢。 系， 但系因为佢就以为系自己。得翻自己一个，因为头先三个好嘈啦，得翻自己一个嘅时候，嗰种自己心理作用影响咗自己啊，所以佢就唔好谂咁多，唔好谂咁多。 系啦，应该唔系嘅咁样。 系啦，跟住咧，佢话佢第二日朝头早，佢本来有条颈链嘅挂饰噶嘛，咁样，佢话佢当佢攞起条挂饰嘅时候咧，都发生咗一件佢自己都真系解释唔到嘅事情， 系 就系、是、有一条好长好长嘅女人嘅头发 纏住咗嗰條掛飾，即係佢唔喺側邊， 係啊， 即係佢纏住咗嗰條頸鏈嗰度， 係啊。但係我哋即係 at least 最有可能長頭髮嗰個就係我啦，但我都係短頭髮嚟噶嘛， 係啦。咁同埋即係你放低嗰一下，你會知道咁點解會出現咗咧？ 咁所以我唔會攞我啲頭髮去纏佢條頸鏈噶嘛， 係啦。咁佢話見到嗰一刻，佢心裏邊係覺得咁奇怪嘅，有個咁樣嘅。咁总之就係呢啲咁样种种嘅迹象啦，咁所以佢就问咗一个朋友，即究竟发生咩事，咁而对方就讲咗头先讲嗰个 background， 的而且确係一个女嘅灵体出现咗喺嗰间房里面。咁由我回想返，唔知你有冇印象，我其实我好攰呀， 係呀， 喺嗰度住嘅所谓两日一夜啦。 係。同埋边有人去 staycation 系咁瞓觉嘅咧？ 我系唔知啊，突然之系啊， 但系我对面呢个男人波成系咁瞓， 即系去到嘅时候，瞓咗好耐啦，跟住瞓醒夜晚食完饭之后，去到深夜大家倾紧偈嘅时候，我又瞓着咗啦。 系， 然后去到第二朝醒咗，食完个早餐定系点样又再瞓啦？ 系 有一种瞓极都 唔够 唔够嘅一个状态嚟嘅。咁初头觉得系自己太攰啫，咁若然你相信嘅话。咁佢個朋友都解釋就係、是，咁佢喺度攞緊一啲嘅能量，咁大家攰咧係有機會係關事嘅咁樣。跟住 跟住然之後，我覺得可能我之前嗰一日都有啲攰啦。咁、另外就係 Eric 話夜晚係會頭痛加牙痛啦。然之後咧，佢話最因為佢係最後 check out 嗰個嘛，佢最後 check out 嘅時候離開嗰間房咧，佢有好明顯地覺得自己唔開心。 系佢都有 send message 俾我，突然之间个人 drop 到去好低，系啦，好多负面嘅情绪出咗嚟啦，咁样甚至乎到夜晚都仲有添， 咁样样， 就系我哋共同咁样经历咗一个咁样样嘅。 但系嗰样即系嗰个如果你真系信呢样嘢啦，即系嗰个女，我哋话系可能系女性啊，本来系佢系拣咗 Eric 嘅，咁我知道呢件事之后就都 有 眼 光啊。 忍不住讲翻呢， 系啊，就系咁啦。我哋就共同咁样经历咗呢单嘢咁样样啦。但系补翻句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啦。咁、啊、我哋咁样经历咗啦。咁啊，即系经历咗呢一件事之后咧，我心里边啊，甚至乎啱啱讲完之后，我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啊，就系喺2020年嘅我，即系 Give Me Five 完结咗嗰阵时，都有少少觉得，唔使再讲鬼故啦，因为的而且确讲嘅时候，个人系有时唔系太舒服啊，咁嗰啲啦，咁啊，凝住好咩都好，咁谂住脱离咗，点知去到今年最后一日，自己唔知点解出几条筋，又系讲翻鬼故，即系人就系咁犯贱，你好想自己戒得嗰样嘢，原来你已经中咗入去，成为咗一个习惯，神时卯时又会拿翻出嚟，我就系一种咁样嘅人。 逃离唔到嗰个不断循环嘅圈子啦，咁我相信其实因为咧，我哋叶波成佢大衰我个气场嘅嗰个原因咧，我哋两个系会 keep 住 touch 啦，虽然唔希望啦，但系都好难避免，可能一路都会经历呢个不断嘅循环当中啊。 系啊，其实唔止一单嘅。我同阿琼啊合作咗短短。两个月左右啫嘛， 系啊， 佢已经啊撞第二次鬼啦。如果以数学上嚟计嗰个统计， 啊、 即系一个月一剂，咁即系下年你最后仲有十二次嘅机会。 好嘢、期待2021年， 你会再撞多啲鬼啊！ 我害怕野兽在被里舞找着雀牙，我。感觉内发觉有鬼那招架，我害怕躺了在血泊中一介烂泥大瓦，我害怕眼看着每寸发肤脆。如果这么 四肢粉碎，脑袋一片慵懒。我听到脊骨仿似威化，断裂拆散。我发觉每一张纸，每段痛苦亦无间。从来没法关，害怕到底没法关，没法关。来回梦魇里，在每晚挑战着界限。明知必经好步，六根重担。一息穿恐怖，其实只有略步，就要跨出去，尽力望透它构造。停低都很恐怖，离开都很恐怖，连到这一劫于地狱狂号，尽气的烦躁。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梦里的魔怪一只只被压倒。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在睡在醒目，梦美梦永不停步。No， 继续在睡在醒目，梦美梦永不停步。No， 继续在睡在醒目。 人生系咁啊，继续再睡再醒，噩梦美梦永不停步。听过陈建安嘅呢一首《噩梦经》。俾翻啲欢欣啲嘅音乐啊！正所谓配乐十分重要。睇下先，都冇咁衰嘅，玩过先啦。 但系其实我都系好想讲， 使唔使都系要俾翻个音乐？ 唔使，可以好欢乐咁讲 嘅。系嘅， 系啦，因为其实我真心话，今年我三十岁生日啦。 嗯， 讲咗添，唔紧要啦。咁话说咧，我三十岁人生之前，我都系冇经历过所谓，如果你真系信啦，撞鬼呢件事嘅。 嗯， 但系我就系三十岁呢个年份当中咧，同波性夹粉做节目两个月，我每个月都有一次。 系啊。 咁我对上第一次咧，系讲紧我哋出去做街访啦。咁做完嗰次街访之后呢，我好唔舒服。嗰种攰呢係匪夷所思嘅。例如我嗰日乜都冇食，我可以肚屙屙一日。但我不嬲都係肠胃係超级强壮嗰啲人嚟㗎。大家睇我样子啦，係咪 食咁多都冇事㗎。 多谢你啊。跟住另外呢係波性发现呢，我係会唔知自己原来瞓着咗。 佢喺公司屡次瞓着咗啊。 系唔知道原来自己瞓着咗，仲要一瞓呢可能瞓咗四五个字之后醒返上嚟之后，波性就话你去咗边，好耐都唔见你咁样啦。咁都系之后 Eric 就揾咗个朋友帮我处理咗啦，咁样。咁然之后话说咧，嗰件事就系我系俾一个男人睇中咗， 但系一个上咗年纪嘅伯伯， 系上咗年纪嘅伯伯，即系都系嗰句啦，信真就不信真无啦。佢系睇中咗，可能觉得我好嘈啦。我相信佢应该唔系被我嘅美色所吸引嘅，唔知点解。咁样啦， 可能觉得你好有能量啊，full of energy。 系啊，咁于是乎我一路跟住我攞紧我啲能量啦，咁。咁但系咧，我同我啲朋友分享呢件事，因为其实真系一个好陌生嘅经历嚟嘅，所以我系有一个月嘅时间都系处于一种惶恐同埋不安之中啦。咁但系同人哋讲呢件事嘅时候咧，因为讲得太多，所以而家好翻啲啦。不过喺呢一度咧，最尾啊吓，我想同波胜讲一声。多谢你啊！冇你我都唔会有啲咁过瘾嘅经历啦，系嘛？多谢你，好大歉啊吓！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8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其中一宗个案来自污水样本检测到阳性的彩云村启辉楼，患者是透过强制检测发现。另外，屯门医院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初步确诊，上个月底曾经在隔离病房工作，有着防护装备。今个月29号到普通内科病房工作，曾经为6名病人喂食，他们会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张竹君又说，早前一宗南非回港的确诊输入个案，基因排序符合南非的变种病毒。另外，昨日公布需要强制检测的晓丽苑、晓星阁、翠林村安林楼、清华苑华欣阁，由于发现不符检测标准，将会剔除出名单。卫生署就事件对居民造成不便致歉。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个星期获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批准以现金1000万元等的条件保释候讯。律政司不服决定，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并要求法庭在中院颁布上诉裁决之前，将黎智英再度还押。终审法院三位法官批出上诉许可，黎智英即时还押到出年2月1日再讯。政府刊宪建议在东区走廊下增设板道，用作行人路和单车径，以连接铜锣湾和鲗鱼涌的海滨，加强北角海旁的连通性。以板道分为东西两段，从油街到糖水道是西段，从电照街到海宇街是东段。当局话，走线尽量利用东区走廊结构下的遮阴，将以板道对维多利亚港的影响减到最低。板道宽度至少有10米，俾行人、缓跑人士、踩单车和其他的人士可以安全共用。除了西段和东段两端共4个出口之外，亦都会设置5个连接点，加强板道的联系。方案又建议建造6个观景台，方便市民欣赏维港景色，并会建造1个钓鱼平台，方便垂钓人士。行政长官再度委任苏章德做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15名现任委员再度获委任，另外委任5名的新成员，任期听日生效，为期2年。身兼古物事务监督的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古咨会一直与政府紧密合作，就推动文物保育的措施和议题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新一届古咨会成员来自不同界别和专业，有信心新的成员组合会为委员会的工作带来创新意念。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朝早仍然寒冷，随后2-3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星期后期天气再度转冷。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另外啦，喺九龙窝打老道天桥近住联合道嘅位置啦，去狮隧方向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喺快线嗰度系封闭咗。咁而家咧嗰一段系比较挤塞，就系上浸会桥面去狮隧方向嘅呢一段桥面位置咧系比较挤塞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系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龙尾去到西湾河泰安楼。另外咧，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只系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睇翻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啦，龙尾就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嗰段咧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咧比较多车噶，龙尾喺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反方向去尖沙咀近希福道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公园。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都系挤塞，龙尾苏屋村。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马嘉烈医院都系挤塞啦，龙尾去到丽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车多噶，龙尾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新娘潭路、烈士碑去鹿颈。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Not your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A King.2020年有啲咩事系你最想忘记噶？ 波成，应该系我又肥咗呢件事啊！想忘记嘅事情咧，就唔需要提起；要坚持嘅事情都唔可以轻易放弃。第一首歌拣嚟，泳儿嘅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所有遗失的东西》。 看眼就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心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能变改，要继续错荡在人海，还偷什么走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最深。在 为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未能变改，要继续错荡在人海，谁教导我忘掉爱，从不怕自己遭谁人推开，相信自己将从前抛开，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总抱到末世更悲哀，为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未能变改，要继续阻挡在人海， 作曲有徐浩，填词有周耀辉，主唱泳儿，歌曲名称所有遗失的东西，歌词当中有一句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之后都是周耀辉填词的作品，告诉你听要记得坚守自己内心重要的东西。 床下渗着黑的气味，床上挂着针的侧臂，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尚有空气，门外发现空着有翼，涂上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才知我尚有一寸完美，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负，累了就变晒，而你能令我不瓦解，我就算全身有伤，心至少一处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尚有你。年月有病，空间有度，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一。 作曲有黄贤、林家谦，填词有周耀辉、王乐儿。黄贤专唱《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今晚跨年，他在台湾都有跨年的演唱会。 怀念半空中的云，挑战时嘲笑我心，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在家里跟你独处没贪心，不要 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追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徐佳莹填首《郭大为》，主唱是张惠妹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换换》。 你教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计划好的远行总有一天会成行，只有我爱你不可能厌弃，的事更要紧。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都来不及。 歌词讲到啊，世界算你歌有新的步调往前走，唔使急，慢慢嚟向前走。 今日我哋又有嘉宾，你谂住用佢哋个名创作一个咩字句呢？ 今日呢个有诗意，吴林峰继续冲！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 最夹嘅一个金句同我哋今日嘅嘉 宾，系今日嘅嘉宾有伍林峰嘅。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本身佢今日即系头先接佢嘅时候，佢喺度估紧会唔会系伍林风情万种咧？即系已经可以，大家都估紧我哋会送啲咩俾个嘉宾啦。但我哋话呢一句嘢比你估嗰句再更加贴切啲，我觉得。 系啊，我哋头先都问佢，喂，有冇啲咩话题咧？你系特别中意讲嘅？佢话啊，我咩都吹得嘅。 冇错。 哇，我哋内心即刻觉得你真系好衬噶嘛呢句嘢啊！ 我完全冇谂过呢一句，真系冇谂过，完全 吴林峰继续吹， 系啦系啦，即系嗱睇翻啦， 我哋将吴林峰继续吹呢六个字写咗出嚟送俾你嘅， 多谢你啊，多谢你哋阿京，多谢， 我觉得好靓啊，都真系，因为有我哋两个个样咧， 好似继续屈人哋要留意个样咁样， 喺呢一度， 系啊，当新年礼物俾你啦，好唔好啊？ 多谢你哋啊， 系啊，恭喜你又出新歌啦，咁又可以嚟呢度同我哋吹吹啦， 冇错。 因為我哋覺得即係吳林峰，我哋心目中點解覺得佢係一個俗啲講叫吹水佬咧？咁首先可能關你以前即係工作上面嘅身份事，覺得係需要有呢個咁嘅能力啦，即係社工嗰方面。第二就係見你嘅訪問，你又好吹得啦。見你甚至乎 IG post 有時要講一啲歌去，即係講翻成個過程當中，你完全唔會介意 too long didn't read 呢件事，千字文成個心路歷程打出嚟咧。 係啊， 但又會睇曬嘅喎，即係作為睇嘅人。咁我哋就覺得呢個人應該真係好吹得嘅，所以我哋就諗，呢句嘢好切合你。 有時其實啲人話好煩嘅，即係一開始一 cut 著咗個 mood 咧，係有啲停唔落嚟嘅。即係例如話，我次次可能打啱啱所講打 pose 咁樣，我可能講翻首歌嗰啲嘢咧。 係啊， 我打完出嚟之後，我會 send 一 send 俾即係我經理人睇睇咁樣嘅。喂，你可唔可以短啲啊？好長氣啊！你知唔知你嗰個內容重複咗三四次啦？你不如 delete 一個兩個就得㗎啦。咁樣即係成日都會咁樣的情況。其實訪問仲嘅，一訪問咧，一講到嗰啲位咧，突然間興起咧。真係停唔到， 係 啊，所以我都諗緊呢件事係好事定唔好事，但係冇辦法做自己開心就得啦。 做翻，但係你有冇發現通常 click 中你嗰個位，通常係啲咩咧？ 好多人都揾我傾感情嘅，唔知點解我啲朋友 哦， 真 㗎，係 啊，但係好奇怪就係其實我自己感情經歷係好少嘅。 通常呢啲人咧都係 A 零咧就特別。唔知点解会俾人攞嚟讲呢一啲嘢， 即系问劲多，佢都问，哎呀，我呢排同女朋友闹交啲嘢。如果系男仔，好似都讲，男人应该大男人啲啊，惊咩女人啊？唔使惊啦。跟住佢就话， 你系以拆散人哋为目标。 我唔系，即系搞笑就咁样去倾嘅。即系除咗感情之外，最多倾嘅。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好倾啲嘢好无谓噶，系无啦啦讲讲下讲讲，突然间讲到好 deep 噶， 系 即系就开始好多嘢倾，所以好 random 啊啲主题系，但系最多人唔知点解会经常问我嘅咧，我啲女朋友又闹交，唉真系好鬼烦佢，就由呢啲嘢开始咯，系咯。 但系你有冇试过即系帮人哋解决过感情嘅烦恼咧？即系你真系有条桥俾佢啦，又或者真系好似社工咁辅导咗佢之后，佢就唉豁然开朗，系我应该去跪低同个女朋友讲对唔住啦咁样。 好似真係有，都不過好似唔係咁好嘅結果嚟 嘅、即係佢 set 圖咗，不過係一個唔好嘅 set 圖，即係例如分手啊嗰啲咁。 其實一直以嚟我都即係同人傾偈，我都唔係好夠膽俾一個好實際嘅 suggestion 佢嘅，即係我好中意講嗰樣嘢係俾一個 choice 嚟。 好多係 嘅。係啊，即係你可以選擇咁樣做， 同意。 你又或者可以唔選擇咁樣做，嗱你自己決定。我同你讲，嗱，我喺我嘅角度去睇，如果就係你做咗呢個選擇之後，你會發生啲乜嘢後果咧？即係話我之前有個 friend， 咁佢就係嗰啲即係所謂老婆奴嗰啲啦，佢就好驚女朋友嘅。咁 which is 我都係啦。咁又佢同我講話，佢女朋友就唔知發咩癲啊咁嗰啲啦，我就咁樣同佢講嘅。我好記得你女朋友發癲唔係第一日嘅事啦。 好直接啊！ 呢啲真係好兄弟先講嘅嘢。 即係話你女朋友發癲唔係第一日嘅事啦。咁你唔忍佢忍咗咁多年啦。係咪？我覺得第一件事你有兩個選擇嘅，你自己揀。第一個咧，你就唔好再忍，係啦。第二個咧，你繼續忍落去，係啦。咁但係如果係我嘅咧，我就會選擇前邊啦，我係唔忍啦。哇！你忍咗七，因為佢哋拍咗七八年噶啦，我話你忍咗咁耐，係咪先？每一次都係你食曬，你咪仲要應該咁樣。我覺得你應該做翻一次大男人咯，係咪先？我同佢解釋就係例如我咁樣啦，我係好講理據嘅。呢啲例如話無啦啦好啦，因為食餐飯太多鹽嘅，佢覺得唔好食，跟住嬲你嘅，咁呢啲係唔合理噶嘛？ 啱啊！ 咁你就應該係企硬個道理咯，唔應該同佢去話，哎呀，真係唔好啊！嗰個廚師整咁多鹽俾你食，哎呀，唔緊要啦，我哋食餐好，即係你唔可以時時都咁樣噶嘛。咁佢又聽完之後覺得，哇，係啱啊，啱啊，你講得好啱啊， 跟住就光啊，今次要咁 即刻攞手機出嚟，喂，你咪黐線噶， 哇！ 即係佢就咁樣講，跟住話我嗰下我 你當時冇受到，你哋兩個都冇受到酒精嘅影響。 冇，好精神嘅，好清楚，即個人係好精神嘅。跟我嗰下呆咗嘅，我心諗你咁快決定，即我嗰下做嗰件事，我同你傾，純粹係諗住俾個猜佢啫。咁都係想引導佢同佢講話，你梗係忍埋落去啦。 哦， 係即係你當激將法咁樣激佢咁樣嘅。佢真係話：我哋講得好啱啊！我而家充滿信心，即係走 WhatsApp 佢，跟住就 仲用嗰啲字眼鬧佢黐線佢啦嘛。 跟住就一發不可收拾啦。咁，所以我就之後甚少嘅。我之後反而好多時候我都係做聆聽者為主嘅。啱啱嗰樣嘢真係講緊係之前一兩年前嘅嘢嚟嘅，係嗰陣時 分咗手啊就。 後屘好似好翻嘅，但係好似佢女朋友因為咁樣好似 block 咗佢 IG， 唔知定 WhatsApp 嗰啲成個幾月咁樣咯。 OK， 而家仲係咪朋友啊？同個男 係係咁，梗係啦，梗係梗係啦。 嗰日我鬧完佢之後，佢 block 咗我 啊！係啊，跟住佢咪佢同我講咯，佢就話。哎呀，我都唔知道发生咩，哎算啦，我唔理啦，我做咗我个心安理得就得，佢咁样同我讲，即系就差唔多每个礼拜都过嚟烦我。 系咪你都希望佢感情路顺遂啲啦？如果唔系，你都好烦。 跟住嗰一个礼拜，我同佢讲，不如你快啲储钱结咗婚算啦，真系 都差唔多啦，七年八年啦都。 八年都真系，咁啊，你又事业有成啦，系咪？你又唔系好似我咁样玩音乐，系咪先？仲为梦想而努力，你嘅生活充满任何希望，你又充满晒钱啦。我觉得你真係快啲结咗婚算啦。 人生 係 圆满啦。咁 样。即係同你讲，我即係同你讲，你知唔知啊，我睇到咁多篇即係电影又好啊书又好都讲啊。 嗯。 一般呢女仔呢生完小朋友呢就会改变嘅。 变好定变差先。 唔係咁之住你会摆喺啲小朋友身上多啲嘛。 係啦，跟住咁就冇嘢㗎啦。即我鍾意咁样嘅模式嘅。当然呢啲係真係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朋友。多即係你一半玩。嗯，大家都 friend 到咁耐咯，咁當然就會咁樣去玩啦。咁如果真係有啲就可能以前做社工嘅時候呢，就真係唔會咁玩法嘅。係啊，即係當然係好多時候都係同佢去睇嗰件事前因後果，要佢由頭去諗一次。即係會係咁樣傾偈。所以有啲時候我同人傾偈，一傾到某一啲位呢，我就成個社工上身咁樣㗎啦。如果真係好認真嘅話題，例如我可能我自己教學生啊，教學生有啲學生真係對前路有啲迷茫嘅， 嗯， 可能佢 DSE 考完啊，唔知嚟緊應該做咩嘅。咁本身係 suppose 唔需要傾到咁 deep 嘅，但係突然無啦啦傾到好入，就同佢講話，不如試下諗下你由細到大啲咩中意做過嘅，除咗即係音樂呢，睇有冇啲其他嘢你係中意玩嘅。咁同佢一步一步去諗，即係有時候就會傾到好啲，就係咁嘅冇咯，好認真咯，就會變咗係。 交了心給拋棄。泪散落了碎片，终于当心动时懂得安放底线，抱歉意却偏偏回赠数根独占，才看透世间阴暗面，由同志到今天回望会似惊险，怎刻出这心碎的脸？人难逃从苦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堪自赏。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争透硬仗，修得一身学养。想到当天苦恼，或似难透笑片。已提到现时难关了，偏偏又积满了，最绝处那心境却时时常相见，陪伴战败陪伴到曙光重现，想想所经旅程能幸免的总上演，总会偶遇上不堪自赏，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参透硬仗，推敲出新路向，这里布满异象，真假颠覆得不太像样，撑过去便明了，残局里磨难里能怎么去应对方向，一路至今经过多少内伤。 简历吴林峰之前的派台作品《高空 新年》庆祝活动， 天气方面，强烈的寒潮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下昼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30%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星期后期天气再度转冷。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较早前近住北角码头快线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咁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快线有意外，龙尾维园道。至于较早前在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联合道快线咧，桥面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狮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而家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都是繁忙。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仍然是挤塞的，车龙排到上近狮隧出口。咁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黄大仙中心一段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就塞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上呈祥道接近蝴蝶谷。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祖尧村。在荃湾一带，现在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荃湾的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洋屋道一段龙尾近荃锦交汇处，而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就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龙尾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新娘潭路烈士碑去鹿颈。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the restroom,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Bu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动粗。 时间嚟到黄昏嘅6:09，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有吴林峰，继续吹， 一定要走音嘅。咁头先就听咗佢咧呢个以吹水嘅功力啊，去帮呢个朋友解决感情嘅疑难啊。 除咗即系啱啱讲嘅嗰一样嘢之外咧，今日你上到嚟喺2020年嘅最后呢一日啦，亦都你推出你嘅新歌，系一首啦，一切安好， 系 啦。今日喺你 因为我喺度谂啦，为咗配合个歌名啦，即系佢后边有点点有问号啦，系咪应该读一切安好？ 好，系啦，系啦，系啦，其实系想一切安好。去到我哋临出嘅时候，就本身个系冇个省略号加问号， 系。 咁點解後屘我想加翻省略號同埋問號呢？其實我發現好似係今年或者上半年開始，其實到依家為止係問，即係大家互相之間會問最多一句說話。 係。 而嗰個當中其實可能係一切安好。 嗯。 係可能我係一個回答嚟嘅。 嗯。 你一切安好？咁係一個問號嚟嘅。 嗯。 但係嗰件事包含咗好多樣嘢，我覺得。 係。 而呢一句說話係今年我覺得變咗一個好面即一个大家系一个大家一定会去讲嘅一样 一句说话嚟，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继续即系讲呢一首歌嘅时候，我同阿琼咧会首先估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啦，我哋嘅感觉去估关于呢首歌可能创作嘅过程啊等等意思嗰样，睇下你再揭晓啦咁。 好， 咁我讲先啦呢一个。咁其实咧系的而且确系嗰个歌名咧，其实已经令到我有几个联想。的而且确我系谂到咧，佢其实有三个嘅层次，我自己觉得，因为怎一切安好呢一句嘢，好似系一个。希望啊，一个期盼啊，希望大家一齐安好。咁初头听个曲风嘅上面嘅时候，有一种感觉好舒服。咁跟住再谂下，咦，佢亦都可以系一个问候嚟嘅，即系问朋友一齐安好，因为有问好嘛。咁但系再细埋，即系细味埋歌词第三个层次，我反而觉得呢一首歌系一个 question 紧嗰个世界啊，即系大啲嘅，就系讲紧乜而家一切真系仲系好安好咩？因为我觉得系睇埋歌词里边，譬如 chorus 不断去问紧。即系你美化咗所有嘢，系咪所有嘢真系好咩？你觉得啲嘢真系正常咩？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你同 T-Rex， 我想估就系你哋去创作呢一样嘢嘅时候，喺一切安好你哋觉得呢个 keywords 中间反复谂咗好多嘅角度，最后拣咗而家嘅呢个选择嘅，呢、這个就我估嘅呢个。 系，听埋先一次过开估啦。咁之后到我呢边啦。咁其实我系觉得成首歌咧，无论由编曲啦，去到吴林峰自己嘅唱腔方面啦，都系好轻身嘅。 嗯， 咁当然即系唱腔嘅轻身，我觉得系吴林峰个好标志、好温暖嘅一个嘅表达啦、表现啦。咁但系嗰个编曲嘅轻身，加埋你自己唱嗰个轻身咧，即系成首歌听嚟咧，系一常系就系描绘紧一个好日常啊。你一切安好就其实你每一日都系咁样过，每一日可能临瞓之前会问嘅问题好日常，但系咧嗰个唔同嘅地方或者甚至乎点解会有呢一首歌嘅出现咧，就系因为2020年其实系冇日常噶嘛，即系呢个日常其实一啲都唔平常，系啦咁样，即系你唔日常你可以点啫？咁你日子都要过啦， 嗰种感觉 系啦， 系啦， 我好感动啊！听到 系咪 真系好想喊啊！因为其实首歌其实大家讲中晒差唔多噶啦，即系嗰啲。咁可能讲一开始啊波胜讲啦，就係最初写呢一首歌，其实呢首歌呢唔係呢一年内写嘅歌嚟嘅。 Okay. 其实呢一首歌係喺上年嘅七月份七八月嘅时候写、本身係諗住今年係有一隻自己嘅 EP 出咁样嘅。咁因为疫情我哋探迟咗，咁呢首歌其实 suppose 就係 EP 入面嘅其中一首，其实係冇諗住派嘅歌嘅。咁嗰陣时写嘅内容呢其实係好想提自己唔可以習慣啊，系啊，咁佢写嘅时候，即系好似啱啱个层次，咁就一样，就出发点就系、是、其实嗰一个时间咁，可能就有好多好多好多唔好嘅嘢发生啦、 嗯， 开始慢慢又开始有疫情啦，又点样点样，开始好多嘢发生啦，咁有啲时候你可能每日睇新闻，碌手机，一模一样，初头都会觉得好肉紧，系啦，哎呀呀，点解咁样，点解咁样，点解咁样，去到可能一个礼拜你每日都睇嘅时候，啊！又系呢啲啊，可能第三次睇嘅时候，你唔会俾任何反应，你直情飞咗佢咧。咁、我唔想自己系好似咁样嘅状态啊。即系我觉得系攰系可以唞嘅，咁但系唔好觉得所有嘢会慢慢变成一个必然发生嘅事情咯。咁嗰阵时写嘅一个theme 系一个咁样嘅出发点嚟嘅，初头写嘅时候。咁然后我哋有改过一个大改嘅， 咁就係好似你啱啱所講，第二個層次就係一個問號嚟嘅。 OK， 係啦，個大果就係在於喺今年嘅年頭冇耐，我哋錄緊呢一首歌嘅時候，我突然間唱嘅時候咧，就覺得有一個 moment 就覺得一切安好。我突然間問 T.S.、其實係一個問號定一個句號？係、我有問佢，佢咁一句説話其實係一個問號定一個句號？即係我哋成 support 上寫首歌係攞嚟問人啦、 嗯， 即係叫大家問一問自己或者問身邊嘅人又好啊。或者呢个系一个安慰说话嚟嘅，你一切安好嘛咁样。咁如果唔系嘅话，系一个句号，一切安好，系俾自己一个强心针啦。话啊，我仲捱到， 系 一切安好。呢、這个方向系定系边一个方向咧？咁我就同佢一齐去度嘅。咁就度到临录前一日先至 firm。咁当中其实chorus 嗰啲其实有好多地方都改咗嘅。系、咁，但系大致意思，我哋好想 keep 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好想首歌嘅一个出发点咧，就系、是。你睇呢一首歌，听呢一首歌，你自己嘅感觉，佢系一个问号，一个省略号啊，定系一个句号啦？系、啦，如果其实你觉得呢个句号嘅话，你下边其实全部句子都冇问号出现嘅，可以。你话一切都童话般美好吗？ 嗯， 系啦，其实可以系一个句号噶，即系我咁样去谂。你当然其实你觉得呢件事系一个问号，你觉得想问大家嘅时候， 系 一切都童话般美好吗？一切都哒哒哒哒哒哒。即系会好多嘅问号，帮你去问自己系咪真系咁样咯？即系好想俾大家个空间去谂。咁然后最想做到个目的咧，就真系好似阿琼瑶所讲啦，就系希望大家去总结呢一年嘅。 嗯， 系啦，然后就好想 final 俾得一个意思俾大家。其实大家到依家为止可以听到呢一首歌，代表大家都仲系一齐安好。咁、下一年我哋可以更加可以。更加好，系啦，即系想有咁样嘅意思嘅。 因为头先有讲到，其实成首歌制作过程当中有一次好大嘅改变， 喺词上边， 词上面成个好大嘅方向改变，系咪因为你同 T-Rex 嗰阵时嘅心态其实都唔同咗咧？ 系噶，其实我有一大程度上系因为我谂编曲，因为今次编曲系我同 Perry 一齐去处理咁样嘅，咁我好想个编曲由一开始咧，好似自己喺一间房入边。跟住你坐喺度好温暖，前面有个火炉咁样啦。咁但出边其实可能风尘飘嚟飘去，打紧仗咁样嘅。咁而坐入边咧，你可以闩埋窗，都听唔到，好舒服咁样嘅。咁然后慢慢啦，就会听到好多人嘅呼叫声啊，咁样。即系就开门啊，即系就发睇下出边发生咩事咁样嘅感觉。咁所以我好想讲住编曲就系好简单，好简单，好简单，唔好有任何嘢去加，即系唔好同突嗰啲嘢啦。系可能两支吉他，好 finger style 嘅 feel，然后加 strings， 同埋啲 BV 系不断多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好似好多人一齐唱咁样嘅感觉嘅。咁嗰阵时编完呢一成件事出嚟之后咧，其实好似同一开始谂过 idea 有啲出入喎。 嗯， 系嗰阵编完之后，因为一开始谂嗰样嘢，好似系一件好大嘅事啊。 嗯， 啊，你人生唔可以觉得全部嘢都系好好噶。 嗯， 系啊，你要有一个反思嘅。但系去到嗰阵时开始谂。不如用呢首歌做一个总结嘅时候，咪应该平淡啲，唔一定下下都系咣一拳一拳咁样中落你心口度咁样嘅感觉，反而系真系可能抚摸你背脊，拍拍你，点啊呢排 OK 嘛？ 嗯， 咁样嘅感觉。咁编完之后个画面咧，咁我同 T.S. 听咗第一次之后咧，我系编完我哋 finalize 咗啦，谂住嚟录 focus 嘅时候咧，我就突然间问佢，就问嗰个问题咯。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问号定系一个句号？ 嗯， 系啦。咁不如我哋改一下歌词啊。不如我想将歌词全部。好，本身个歌词有好多好 direct 嘅方向嘅，即系话你唔可以咁样，你唔可以咁样，你唔可以咁样，你唔可以咁样，就将佢变晒做问号咯，即系呢一个大改变咯，系啊， 即系用 backing vocal 嗰啲再加埋去，令到嗰个力度加强，呢个其实难唔难咧？因为佢始终嗰样嘢打落嚟唔系咁大力噶嘛。 其实我觉得人声一直以嚟其实系一个好 warm 嘅嘢嚟嘅，其实可能佢唱紧一条呼咁样，但系当有几把声砌埋一齐。嘅时候就系一个好阔嘅事情咯，而嗰件事其实系 warm 嘅，咁因为乐器其实有时候系我可以讲话系一半生硬一半生动嘅一啲声音嚟，例如话吉他你一个音凳， 系 佢都系一个音嚟噶嘛，咁但系你可能你嘅人声你又包含埋你呜嗰下，嗰、那个 texture 又或者你呜嘅时候可能拍少少气出嚟，而嗰啲其实好多变噶嘛，其实我就谂住想将所有嘅乐器变晒做人声。嘅一个谂法嘅，去度呢一个 B V 嘅，系啦，咁就系谂住由呢个出发。其实相对地，我觉得反而系几好玩添，因为人声咧，佢接受能力好大， 即係你話你可能你一首歌你加嘅編曲，可能你加隻好特別嘅聲落去，其實你可能要度一度啊，呢個聲加喺呢一個位其實啱唔啱咧 ？Even 個鼓聲你點樣打？咁可能我哋係要打啲好 soft 嘅鼓，咁你又要揀好多好多嘅聲，咁嗰個聲加落去咧，其實有啲時候加完之後發覺好似突然間好壓突啊，好響。或者咁好細，咁到底會要定唔要咧？我有好多呢啲嘅選擇，嗰陣時有試過。咁反而發覺人聲咧，就算我做一啲好細嘅聲，可能啪咁一下，但其實你都會聽到，同埋嗰件事又唔會覺得哎呀好突出嚟，又覺得好冇咗嘅感覺，反而就覺得。总之加人声加咩都好似啱啱好咁样，系啦，加得越多又得，加越你可能加一两条又得，但反而就你可以做到个层次感之余，你又唔会好似抢咗某一啲嘅 flow 咁样咯。 就亦都因为咁样，所以譬如今次有嗰啲譬如提琴嗰啲又系会用到真嘅咁样去。 系今次大嘅 strings 都系真嘅，系啦，或者嘅真 strings 嚟嘅，同埋都揾咗Loka。一个弹 finger style 好劲嘅一个朋友，咁啊帮我去处理呢首歌，因为我都想全部嘢咧都系唔系硬邦邦扫铲铲铲铲铲铲铲铲，然后就算你吉他可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感觉，而系你弹 finger style 嘅 finger style 其实系似攞支吉他嚟唱歌，而嗰个 tap。嗰一種嘅 texture 同埋嗰一種嘅 fight 咧，我覺得係好啱呢一首歌，所以我就好想將首先最簡單個底吉他，咁有兩支都係彈緊類似 finger style 嘅 mood 嘅嘢，咁就揾到幫我去處理呢件事嘅。咁然後strings 上咧，因為 strings 我都係覺得其實好似人聲嘅 strings，即係覺得任何歌加 strings 都好合理嘅。即係嗰種感覺。咁所以就揾咗個真，但我覺得如果其實你假嘅 strings 其實有少少係。你要聽得出嗰個張力 冇咁厚咯， 係啦係啦，嗰件事其實唔夠生動，可唔可以咁樣講？係啦，咁當我拉真 strings 嘅時候，其實嗰種感覺係會更加闊咯。然後再加上人聲，咁嗰件事好似啱啱好有一樣嘢發生緊咁樣件事。 但係錄咁多條人聲，即係又要擺翻入去，嗰個過程困唔困難？ 好辛苦录嗰个真的好辛苦，因为录是度啦，度完之后呢你要记那个音的。我记得那时候整这个的时候，我唱那些 backing vocal 啦，我要因为我自己编啦，我在度紧的时候啦，你要记那些音啦，记下呢，我开始唔记得咗那条原本那条 vocal 是怎样唱。真係有啲 loss 啊，係啊，同埋另外就係你當你加你一加太興奮，你加可能加五廿幾條咁樣一堆啦，跟住砌出嚟，哇好好聽啊！跟住啦，你因為做咗嗰種感覺好興奮啦，即係我同 Perry 傾，我就 send 俾 Perry 聽，我哋覺得咁樣 O 唔 OK， 我唔好多，我有啲多，不如你減走啲，跟住心諗。点减啊？我唔想减咯， 我已经觉得好好喎，咁样 系啦系啦，即嗰个过程系最我其实我唔觉得叫辛苦，我觉得好玩咯。我本身系谂住咧，因为可能 first one 啦 ，first two， 跟住就 chorus 噶嘛，跟住 music break， 咁就好似 first one 咧，我就 volume 我扭 10%， 咁就系加个 10% 嘅 BV。今日 first two 就係 20% 加个 20% BV， 系 即系每个都加到最后就100。我本身系咁样谂嘅。所以就好多条嘅，即系每一 part， 即系每个 first 写一嚿，一个 first 写一嚿，一个 core 写一嚿，跟住谂完之后，你去谂点样将全部嘢联系埋一齐，即系嗰个过程先系最辛苦咯。因为你谂嘅时候，你嗰一 part 其实好好听噶嘛，但点样联系落去下一 part 系合理，又唔会觉得系少咗多咗，即系嗰个位就反而系几困难。嗰个就真系要揾 Perry 帮下手啦。 咁呢一首一切安好嘅呢一隻歌，除咗即係啱啱讲嘅即係編曲啊作詞等等各方面之外，知道呢隻歌都会有一个 MV 啦，即係将会推出啦。咁呢一个 MV 係咪都可以介绍下，因为导演就揾咗六号啦， 耶 做啦咁样。咁而去睇里面嘅时候，即係我讲少咁，我觉得係好得意嘅前面就係一啲散疏好似大家嘅日常咁啦。咁原来最终慢慢睇有一个 storyline 咁样去包装咁样。 係啦。其实嗰阵时揾六号系一个本身系以为是一个天方夜谭嚟嘅，系真系嘅，即系因为嗰阵时我同写完首歌，我哋整好晒啦，跟住我喺度倾紧嘅时候 ，M V 会点样拍咧？跟住咧，我唔记得边个突然间话，喂，不如试下揾六号拍啊，我都拍片噶嘛，咁样，咪玩啊， 点揾啊，兄弟，我真系咁样谂过啊。跟住佢话吓，你问咗先啦，可能得咧咁样。跟住就即刻问咗，跟住佢应承咗，跟住劲开心、啊。因为其实本身点解会突然间倾到六号咧？系因为我哋。系，之一个人就成日觉得我好似六号啦。 我觉得因为个发型令到我冇办法做呢个联想。 系啊，而家系个发型咩啫？ 系啊， 但系你 因为眼镜同埋衫嘅 style 都似。 系啦、 啊，但系个发型咧、啊，因为呢个系咪传说当中郭富城头啊？因为我冇见过六号梳郭富城头，所以我判断唔到。 呢个分界嘅呢、這个造型咁样样、 啊。但系我要讲，我唔系得拣要去扮六号噶，我唔系为咗模仿啊， 即系咁啱， 即系咁啱嘅啫。咁然后呢、這个。这个出发点，第二个就是其实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其实六号以前有一些 MV 或者片都是他自己拍的。 是。 我突然间因为本身个 MV 大家都想着拍一些很生活化的东西。 嗯。 即是好像刚刚所讲，就是说其实你由日常生活看一看到，其实今年是不是真的很好呢？ 嗯。 其实未必是。 嗯。 但是大家其实你会见到大家的生活其实都是这样的时候，但是都会有面带笑容，都有一种温暖出现过，这一种的不好。嗯，即系呢种生活片段，其实可能很好好好睇，我觉得。 嗯。 咁然后我就已经嗰阵时有谂过，不如试下揾六号呢一啲片，因为嗰阵时揾一啲 reference， 其实有好多都系六号拍过嘅嘢。 嗯。 咁所以不如试下问下佢。而嗰阵时个 friend 就话大胆啲去谂，就话不如试下揾六号啦。 嗯。 讲真，你都揾咁多佢啲片，不如直接揾佢啦。咁即系听嘅时候，我冇同佢讲话，其实我要拍咩。 嗯。 但系佢个 story line 同我谂嘅一模一样。 哦。 系啦，所以嗰件事系我觉得系我系起鸡皮嘅。 系。 系啊，咁然后同埋佢一听首歌，其实大家都估到成件事，佢想表达啲乜嘢？ 希望2021年大家真系一齐安好。 系，亦都预祝啊吴林峰下一年啊，2021年啊，继续、啊 yes. 等你嘅新嘅作品啊！ 多谢你哋，我会努力噶。 系， 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起窗风沙再进化，也不过似烟霞。捉起家风霜再压下，也不过擦到它。闭上耳只听到呼气声，对吧？你更觉这一刻惬意吗？玻璃窗纷飞过雪白，最惜暖暖火炉。这风景多诗意雅丽，似一切也安好。闭上眼可小睡片刻，仿佛希冀都已达到。野外犹如灭世的预告，不必知道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说世间灿烂而纯白，你世界铺满着墙纸吗？急雨惊雷凄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就变毁于一旦，不出家门可以幸免吗？再安守一个划清界线的人，可否躲避最差的天气，隔绝冷温？你心火耗尽那刻，会否追悔冷待，再让地降临？如城在仿真，谁人能像个孤岛隔岸，笑看众生？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两眼迷恋上梦幻化，便能幸福吗？急雨惊雷 妻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你那美好天整年华，霎眼眼行两喊似恋吗？快看看城中眼下错吧，快听听孩子每句呼喊，你与我该怎么分家？有劫数谁能避过他？打开心肠一试你会吗？看看有谁困惑彷徨吧，世界那紫色面墙下，婚恋再迟要靠两手，满去可怕。 解你吴林峰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一切安好》，希望大家2021年一切安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8宗源头不明，另外有4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有3栋大厦需要加入强制检测名单，包括何文田村正文楼有4宗个案涉及2个单位，慈爱苑爱人阁有4宗个案涉及3个单位，深水埗德宝大厦有6宗个案涉及2个单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星期获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批准以现金1000万元等的条件保释候讯，律政司不服决定，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并要求法庭在中院颁布上诉裁决之前将黎智英再度还押。终审法院3位法官批出上诉许可，黎智英即时还押到明年2月1日再讯。政府的赤字進一步擴大，當局公布本財政年度頭8個月的財務狀況，截至11月底，庫房財政赤字達到3184億港元，財政儲備亦都持續下跌，截至上個月底是8419億港元。政府說本財政年度頭八個月的整體開支5572億港元，收入2388億港元。發言人又說，截至11月的赤字主要由於薪俸稅和利得稅等收入都在財政年度後期收取，而現金發放計劃和防疫抗疫基金下各個項目亦都需要付款。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半北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星期后期天气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3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现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介乎城市花园这一段都还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圣座治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龙尾喺海丰园。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仲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二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挤塞，龙尾排到上油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啦，龙尾喺顺利村。鲤鱼门道系挤塞噶，影响到将军澳道都系下行啦。应该系鲤鱼门道同启田道交界系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排到去康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音乐说，林永亮的音乐选择 ，B.S. 首同 Anita 嘅合作， 一定系呢点红唇。 嗰时我都未系佢监制嚟嘅，系黎小田先生系佢监制。咁嗰当年佢就话：，诶，有冇歌啊，写俾阿妹啦咁样。但系 Anita 之前嗰啲快歌，即系好少有即系本地创作啦。咁所以我就即系谂嗰时啊，有时候玩 R&B。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1, 2, 3, 4. 哎，sorry. 这个拍子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的。Live Band 头先啊。好，再来。5, 6, 7, 8。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 IG, 找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哦，没的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麻烦。 哇，仲有唔够六个钟头就2021年啦，好似 而家就开始倒数节目啊，系嘛？我哋一齐倒数，咩2653？ 啱啱个通仲唔系咧，准备倒数嗰啲主持冲出嚟嗌过下。 但我觉得好开心，系啊，我觉得好开心，系一阵间我哋结尾嘅时候可以讲咩啊？ 明年再见，即系咩啊？即系听日咯，咁样。嗱，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啦，话晒都系2020年最后一剂咧。咁啊，听众们，大家可以继续将你哋嘅谂法喺我哋苏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嗰度话俾我哋听。究竟你有啲咩想同2021嘅自己讲啊？想送一首咩歌俾嗰一个自己咧？ 系。 咁同埋要轻轻报一报数，我哋苏动音乐截至呢一刻啊。 系。 我哋得到嘅 followers 系1240啊， 好整齐嘅数字，都大家支持。 系啊，760个就1300啦。 再唔好太贪心。 如果最后呢五个钟头里边可以多60个人就就好啦，追求整数不断。 系多谢大家呢60位嘅支持啊，咁样。咁而家其实都有啲听众咧，我留咗啲好好嘅故事啦，同埋歌俾我哋噶啦。 嗯。 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啦，真系得呢一日咋？系啊，因为12月30号真系得呢一日咋？ 系。 快啲嚟 Facebook 啊，或者 IG 啊，搵苏动音乐啦。 将你。你想讲嘅嘢留低俾我哋啦，咁我觉得今日写呢一封信有趣嘅，因为上下款其实即系都系自己啊嘛。咁我之前都有，其实我平时有个习惯都做呢样，写 postcard 嘅时候咧，譬如我身在泰国就会将上款系写香港的忧国城，下款就系泰国嘅忧国城咁啊，即系以地方去分嘢，两个唔同嘅自己去讲一啲说话俾自己听咯。 估唔到你都有呢啲做作嘅一面喎！ 我系因为谂唔到买咩俾自己，咪 postcard 咯。 okay. 我成日都会写嘅，但每次翻嚟都唔够胆睇嘅，其实。 Okay, 因为嗰阵时人在异地嗰个感觉嘅，哇，情绪好澎湃啊，一定好有冲劲咁样。但系你望翻，你发现完全做唔到嗰样嘢。 Okay, 时候都系咁。咁我都几期待你嗰封信到底写啲乜嘢。如果你咁习惯写信俾自己， 哦系啊， 其实我系一个唔习惯写信俾自己嚟嘅。虽然我好似成日写啲无聊嘅文字啦，咁样，所以不如听咗我个先啦。 听你嗰个先嘛。 好啊。 好，听下严琼究竟写咗啲乜嘢俾2021年嘅严琼咧？ 亲爱的2021年。又瘦又靓的严琼，你好。是啊，没人写信给你啊，唯有自己写信给自己啦。始祝呢那些情人节自己订花给自己的人啊。不知2021年香港有没有好翻啲呢？2021年，严琼，你有冇得去旅行啊？如果都冇嘅话，唔紧要啦，我都冇啊。明明系写信俾应该最熟悉嘅自己，但系2020年嘅我真系唔知同你讲啲咩好。可能最简单就系好惊最后连自己都辜负埋，所以都唔知讲咩。不过大家都系自己人咁熟，不如我哋就轻松啲。希望你2021年讲少以下两句冇用嘅说话。第一句，一阵先啦，大佬啊，你自己都知噶啦，你啲拖延症咧已经严重到咧医好都嘥汤药费嘅地步噶啦，唔好咩都用拖字决得唔得啊？虽然咧你已经话要改呢个拖延症咧，呢件事都讲咗好多年啦，就快拍得住咧，你话要减肥成功呢件事啦，唔知2021年嘅你咧有冇改善多少少？如果冇都唔紧要嘅，不过你记得啦，要同2022年嘅你讲一声啊，等佢记得改，一年一年咁拖落去啦，总有一年改到嘅。第二句就系、是、我冇所谓啊，因为真系得你自己先知，你真系冇所谓咩？梗系唔系啦，勇敢啲，大胆啲，表达自己最真实嘅谂法，唔好怕啲人唔开心啊！就算因为咁搞到2021年嘅你冇晒朋友，我哋都唔怕，因为2020年嘅我系有朋友噶。最后希望2021年嘅自己同2021年嘅波性都仲系好似依家咁，表面上相亲相爱咁做紧拍档。最最希望嘅就系2021年嘅波性做人有翻啲脾气，下下咁容易相处。我相信2021年嘅严琼一定会成日虾佢噶。最后最后，我知道2021年嘅你已经好有钱，又瘦又靓又高又白，日日都可以瞓到自然醒。咩话？你话唔系咁啊？都唔紧要。 因为我都唔系啊，点都有我陪你啊嘛，系咪？最后想送呢一首歌俾你，唔单止系因为呢个世界对女人都太mean，更重要嘅系你自己本身就系一个mean精，而且我知道我哋嘅呢一种mean都只系为咗对抗呢个本身都有啲恶毒嘅社会。2021年嘅严晴，当你听到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唔知你仲笑唔笑得出呢？希望2021年嘅你过得比我好。 他很严厉，抛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也会当真的要有美德。他的语气收收搭搭，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姊妹也许需要积口德，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 mean。他跟某某天天喝醉。是排队，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重，很多语句你自主机都心对女人，多么动物不可让路，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坏。姊妹也许需要积口德，守住秘密，恶言伤害，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 自己 mean 啲，希望自己2021年咩啊进步多啲啊！呢啲即系正面啊，或者即系有鼓励性嘅说话，梗系要年头讲啦。因为年尾嘅时候，你就安慰自己做唔到唔紧要嘅。 好期待啊！去到你2021年嘅年尾嘅时候，再拿翻啲封嘢出嚟，然后审视下究竟自己嗰一年系发生咗啲咩事。 不如听下你嗰封写咩啦？又话有啲嘢咧，即系不堪面对嘅呗。 有啲嘢咧，我都唔好得你几多嘅，个人有个人问题，听下我嗰个啦。 亲爱嘅2021年嘅波胜，你好。仲有唔够六个钟头，你就要喺呢个世界出现啦。为免你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唔知头唔知路，咩都唔清楚，等我轻轻 update 一下你一啲近况啦。过去呢年几两年，呢度嘅人都唔系太开心，经历咗社会运动啊、疫症等等，好多人都会重新谂自己未来想点，有啲人就拣咗离开。而留低嘅人呢，就揾方法去应对转变紧嘅世界。当你出现喺呢个世界嘅时候，正正系新一年嘅新开始。不过我啱啱讲嘅所有问题，其实都未解决嘅。但系为咗令呢一个恶劣嘅时代唔好再差落去，我觉得你都可以做翻啲嘢嘅，去令到呢个世界变得好啲啊。例如系记得复人 message 啊。之前我因为工作啊、娱乐啊、联谊啊嗰啲等等嘅嘢，都系用同一个应用程式，加上入咗太多嘅群组啦，成日都 miss 咗一啲重要嘅 message， 隔咗好耐先至复人，甚至完全冇复添。咁唔得噶，做人要有礼貌噶嘛，知冇？所以你要好好咁样复电话啊！仲有一样嘢想你留意噶，就系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啦。因为但凡知道我休息时间嘅朋友，都好惊我会早死嘅，成日去到凌晨四五点先瞓，瞓唔够八个钟又起身，搞到个样好似成日都未瞓醒咁。2021年嘅波胜啊，你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你已经30岁噶啦。你记得食多啲生果，饮多啲水，做个健康宝宝。唔好再俾人叫做傀儡城啦。最后我揀咗呢一首歌嚟贺你出世㗎。记住呀，做人曳啲坏啲唔紧要㗎。特别你係做媒体呀、创作呢个行业，唔使咁循规蹈矩㗎。有时挑战下啲框框先至会有新嘅创作㗎嘛。所以我啱啱呢两三分钟讲嘅嘢你一句都唔听嘅话，我都吹你唔涨嘅。希望你好自为之啦。2020年嘅波胜上， 我哋嘅听众啊，喺 IG 上面咧，见到有一位读法应该系 McNeagle 啊，是但啦。今年咧，佢话好开心听到我哋嘅节目啊。佢话首先想送波盛版嘅《沟渠唱咏》俾来年嘅自己啦。 咦，系位重口味嘅听众嚟噶， 同埋希望自己同埋我哋啊，出年继续要做更坏的事啊！你同我拣嘅一样啊，好嘢！ 所以佢拣埋你唱嗰首《沟渠唱咏》添。 系啊，新一年开开心心迎接新嘅挑战啊！希望 系咁。另外咧，都有一位听众叫 Samuel Chong 咁样啦，咁佢就讲话想点古巨基嘅《心跳回忆》，因为佢嘅工作系医护，哇！今年真系要同佢哋讲声多谢。佢话2020年咧，今年工作真系好辛苦，同埋咧冇谂过戏剧地咧年尾可以有升职嘅机会啦。咁最后升到职，虽然都知道自己有好多不足的地方，希望2020年所有不好的事都会过去，到21年的时候自己工作顺利，努力面对新的挑战，家人朋友都身体健康，同埋我哋两个都开开心心。多谢你啊 ，Samuel。 系啊，都讲得好好。咁啊，但系呢一个最后决定拣咧，呢位听众点嘅？ 系 咁，因为佢话2020年咧都系令人即系失望啊、失落嘅一年，咁啊，大家都经历咗噶啦，咁样样。但佢话年头因为公司执笠失业嘅，咁但系即系屋企上面有啲有大有细有剩啊，试过做咗几个月外卖嗰啲，咁又好彩经过朋友介绍之下都搵到一份工，仲有一个自己完全零认识嘅行业，咁样都算系咁样嘅。 会破灭，心可撕裂，爱难以肢解。 所以佢话希望拣呢一只歌咧，系即系新嘅一年啦，就算唔系最好都好，点都会一日比一日更加好嘅。 对现实。怎么踩都不会扭转世界，明白血肉会崩坏，骨气没法被活埋，来日想打妖怪，先要做人去。首先祝你心理愉快，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思想软弱无力全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抢不去，这种抢非也许比你畏惧，想过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出魔界，斗命。 听众啊，波波波啊，送俾2021年自己嘅一首歌，咁我哋都借花敬佛啦，攞你呢首歌送俾我哋广大啊香港嘅听众们啊，有林依文嘅呢首最后的神样， 记得饮水，做多啲运动，食多啲菜， 饮水思源咁样，好啦。仲有最后十零秒，我哋倒数啦，不如、 啊、 倒数我哋呢个节目2020年完结啦，五、四、 三、 二、一，明年再见， 拜拜。